让我在你手心写字，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。月光照亮你的眼睛，爱我的心你不修饰，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。每次约会都变成